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金伦同音，第143集。还有十分莫名其妙的， 好吧，果然是 gay， 莫名开心。 不知为何，何秀义喜欢的是个男的，我心里舒服了些。如果要是个女的，哎呦，我大概会很难受。 也有很多左然粉 diss 修义，修义粉 diss 左然。 呵呵，何修义没有左然他什么都不是，他29岁才只有一个最佳男配，付出沦落到就连裸替都接。这还真是要准备吃左然一辈子，用了什么手段光速改变人生。还拍过婚纱照，不男不女，而且比左然大，老男人一个。哎呦喂，河粉没有控评要被喷死喽。哼，还真的是、我觉得左然特假，真是细思极恐，个人意见啊，勿喷。左然，哎呀，怎么说呢，就是一直在就是那种完美的男神的人设，就怎么也喜欢不起来，谁知道他真实是个什么样子呢。 两个人的黑料也被翻了出来，各个论坛上面吵的是乌烟瘴气。一瞬间，何秀义便想起了今晚获得的最佳外语片的隔阂。当然，绝对不能接受同志的也很多。有人说， 我是真的无法接受同性恋，好恶心啊，看到就不舒服。以前左然演了两部那种片子，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，告诉自己不看就好，坚持着粉下去，我这回真是，我的。 首先啊，我不歧视同性恋，但是我真的是无法祝福，我能理解他们也是没有办法，但是如果支持他们，那是不是也要支持乱伦人兽啊？同性恋就是不正常呀。 我说说现在是什么社会风气啊，公开出轨，同性恋都能大肆宣扬了吗？你们知道自己有多少粉丝吗？那些可都是青春期的孩子啊。也许有很多人本来并非同志，但却因为你们也走上了歪路。 你们有考虑过父母家人吗？人有社会属性，要有责任感。 首先我只希望啊，以后这一对别老出来晃悠了，谢谢。 也有一些好奇党说， 这什么时候开始的呀？这俩人是天然弯吗？ 也有很多路人转发说， 哇，这个两个人好美啊，甜呀，祝福。 随着铺天盖地评论而来，还有震动不停的电脑和手机。李朝隐问，他是大梅？何修义回复他说，是的，您是大梅，要不是有家族还会更晚重逢，但何修义相信他们都不会错过彼此。然后李朝隐说，如果举行婚礼一定要叫他到场。何修义应了声好，不过他在心里想，婚礼，他还从来没有想过婚礼的事。没有过十分钟，家族剧组谢小溪、张小茂、鱿鱼师他们都发来了祝福，甚至连周琳都不例外。万里龙沙和又见于美丽剧组也是同样，明磊、苏阳、郭富贵、吴翔、龙飞一一发来了微信。苏阳又是花花公子的样，说 何秀一啊，这辈子要被一个人拴住了，不会无趣，还是左岛真那么好，也不在乎天下皆知。 何学义回答说， 真那么好， 左然真那么好，能一辈子一起高兴还来不及。而后何秀义想起来，前一阵子苏阳那个前女友又出来加戏。此前他说，苏阳2014到2015两年间有过100个性伙伴，不过好多年过去了，他在微博上提也没人提他，于是不甘寂寞的他又出惊人言论。他说昨天见到苏阳很喜欢的床伴，他说苏阳现在越玩越凶，2020到2023这四年更是到达巅峰，差不多每年都有100个床伴，服了服了，大佬大佬。这种事情真真假假，有人早就不信，有人却是觉得娱乐圈中的一周两个床伴也是十分正常的事儿，还有群众觉得应该基本属实，但是包含了夸张的成分。想了想，何秀义打字道， 如果明磊问你差不多每一年会有100个床伴是否真实的， 小心点答。苏阳说，我已经说是了。何修义也无语， 那然后呢？ 修义，你怎么会知道这句话有问题啊？ 废话，他知道你不是，故意这么问你，当然是在下套，令人白兔黑心。 啊，你也好聪明啊，怪不得能和左岛灵魂共鸣。 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真的？ 嗯。苏阳不想留下记录，直接发来一条语音。 我的花花公子人设根深蒂固，而且这么多年也已装出瘾来。对那狗屁前女友吧，根本没管，随着她去吧。然后明磊问我，差不多每一年都有100个床伴，是不是真的？你也知道我咯，根本没多想，就随口答了是。然后， 他就一下推进了400多。 对。 何修宇知道，拍《又见于美丽》时，明磊下定决心认真地追求苏阳，在娱乐圈当中也要找到真爱，坚持下去，天长地久。可是苏阳不相信他，而且吊儿郎当的道：“ 喜欢我的男男女女，一动车组都装不下，你先排着队吧。过那么两三年，也许我会心血来潮的宠上一次也说不定。” 这是明确拒绝，谁知明磊非要排号，苏阳没有办法，随便找了一张便签，写了个500，交给明磊，意思是明磊排在第500号，他前面还有499个床伴。 谁知苏阳那个爱给自己加戏的前女友硬说什么苏阳2020到2023这四年更是到达巅峰，每年差不多都有100个床伴。 苏阳还十分的不小心承认了，让明磊一下子推荐了400多号。四年每年100个床伴，加在一起不就是 400？ 排在第500号的明磊前面的499个一下子就没了400个，队伍瞬间变短。 苏阳已经承认，又不能把话给吞回肚里去。苏阳这才知道，明磊把他每个排绯闻男友女友通通记在本上，就等着某年某月某天排到他自己上床呢。 何秀一问，那你咋办？ 唉，不管了，到时候再说吧，反正还有30多号呢。 哦。 何秀一觉得三年半下来，苏阳对于明磊也没有很排斥了，也许因为明磊表现出的真诚让他有些融化。至于明磊，对于左然与何修义的出柜给了祝福，还说了句一直看着你们二人就越来越相信爱情。明磊早就看出左然与何修义是一对情侣了，这么多年过去，左然与何修义只有更加默契。过去剧组中人唯一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来自柳阳亭，他自然是不会直接与左然与何秀一发微信，不过细心网友发现柳阳听他手滑点赞了一条骂何秀一的微博，虽然很快就取消了，不过依然有人发现了他的赞并且给截屏了。微博上面对柳阳听又是一片群嘲之声，这都多少年了居然还对秀一耿耿于怀，特意阅读攻击何秀一的文章，这感觉好可怕。何秀一想，柳阳亭还是笨笨的呢。他也知道对方依然在讨厌他，正好他对于柳阳亭也毫无好感，当时如果不是走然裸替被柳阳亭违规曝光出去，自己也许就完蛋了。爬床同样是柳阳亭造谣的事儿，多亏走然今天一骂才让澄清有了热度。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